那你一定要坚定的说不，这样的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尊重。回头见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也提醒大家，在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。 11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中午11点，深圳，奔跑要速度快，生活要慢下来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有一个让我极度困扰的毛病，就是有点健忘，什么事儿都是想着想着就忘了。这个月已经不下5次，下楼之后又跑回去检查锁门了没有。我看网上有一个笑话说，每次锁完门就做一个奇怪的动作，然后但是我做完奇怪的动作之后还是忘了我有没有做过这个动作。本来早上起床到上班的时间就特别紧张，结果还是因为这种小事耽误了不少时间，实在很不应该，希望自己以后能别这么健忘了。 这件外套熟悉味道，怎么想不起半场合照被谁分手，只剩我自己，感觉混淆我的大脑，搞不清是哪里，无处可逃，就自言自语。有过幻想，想问谁参与，可是骄傲却说不要，免得空欢喜。重复地敲，重复烦恼，如一句催眠曲，直到睡着，直到忘掉，直到不再想。 1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是18岁的青春， 我们的18岁 I want nothing， 要汹涌别皱， 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。 下班耍了耍，我把帽子反戴，还在期待逆转。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，三人出 是睡在上铺的兄弟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。 我在期待的奇迹，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，心机换上和你聊什么样，找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。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，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，精彩梦想，无限可能。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，温暖你我的春天。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，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。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，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，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。每天的1/24，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，魔力 X 档案，中午1点到2点，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，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。

stuff making, running down the high street shouting your name. I was begging you not to go. Yesterday's news is yesterday's blues. Yesterday's blues is just a shade of color. Call me naive, but we're building for tomorrow. So we can finish up what we started. I can see the fire in your eyes. Welcome to your fantasy, your wildest dreams. I'll show you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liked. 环保局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。